锻炼出一种经营自由，寂寞就安于寂寞，火点燃了就扑火，脸上一场什么爱，我快乐就够，净土我自己会掌握，谢谢微观起哄，时空坠落，浪漫的堕落，狠狠的沉溺，没觉得烟火，别管什么困扰，顶多是困惑，对我关心那么多，难道我们很熟，我的甜蜜幸福落寞哀愁，不是谁的小说，关于我最对自己的生活，进入道听途说，时空坠落，